迷乱浮躁，情歌阻挡而天扰，有人哭有人潇洒有人笑，想很多没很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，这世界大又长，两个人刚好，不怕再去太慢，终究会遇到，不要太急太快，爱要用情调，情歌总在耳边绕，有人哭有人潇洒的微笑，想很多没很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，这世界大又长，两个人刚好，情迷乱情浮躁，情歌总在耳边绕，有人哭有人潇洒的微笑，想很多多愁善感的好笑，现实间大又长，两个人刚好，哦，这世界两个人刚好，哦，这世界两个人刚好，哦。 我们听说呢，一个屋檐下的两家人在公开场合闹了如此田地，实在是令人非常叹息。实际上从这个情感出发，琼瑶和季子母的这种纷争呢，是出于对平鑫涛的爱意，但是由于积怨多年的这种微妙关系，双方都不愿意去冷静的面对，季值不值得挽留正在衰亡的生命呢？ 天来的舒服，我忍不住想飞到云朵上看书，风吹着山谷有五线谱，从荒野传递着音符，不再追逐雪花散步，轻松踏上我的路，路人向我打招呼，欢迎陪我看日出，没有包袱只有礼物，未来由我来接住，偶尔迷途都不在乎，很知足，快乐是我的原则，我习惯我独一无二，这一刻我是我的，管我怎么挥霍，我让我自己宠我爱我，让将我包袱紧紧呵护，阳光洒在我的皮肤，雨吻着珊瑚，温柔倾诉那关于自由的幸福，我在追逐雪花散步，轻松踏上我的路，路人向我打招呼，欢迎陪我看日出，没有包袱只有礼物，未来由我来接住，偶尔迷途都不在乎，很知足，快乐是我的原则，我喜欢我独一无二，

就不肯放任下。爱也心慌，我迷失在崩溃边缘，与全界模样，带心飘散，心事将你重伤而过，心碎的阴暗。你曾迷惑，曾经很爱过，这些承诺是什么？你曾经听过我们走的爱过，真是打醒我，你却听着说还能做朋友，其实不让我早心掏空，勉强我摊牌遗憾。爱过，至少承诺是什么？曾经疯狂又荒唐的爱过，现实打醒我，委屈听着说还能做朋友，其实都让我打把心掏空，勉强我坦白。曾经迷惑，曾经很难过，至少承诺是什么？曾经疯狂荒唐的爱过，现实打醒我。委屈听着说还能做朋友，其实都让我早把心掏空，勉强我来摊牌遗憾。 需要张弛有度，抽空给心情放个假吧。你可以到三河的生态旅游区享受田园乐趣，也可以到温泉度假中心放松身心，或者到高尔夫球场显示一下身手，都是放慢生活、涵养身心的不错选择。 品味一零三三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一零三三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

够希望继续等待。不怕梦醒时你不在身旁，只怕这是永远的凄凉。你所给我的一切感动，会不会只是我的幻想？ 加倍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，回头只有一回，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。放了真心在我胸前，彷徨一天你会看见，我是真的改变，但没有恋爱要求你等一个位置点。只恨自己爱冒险，把英雄等位，想要新的诺言，到了那天才会赴约。我不做大哥好多